若望末世录第二章，你给厄佛所教会的天使写，那右手握着七颗星，而在那七盏金灯台当中行走的，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作为，你的苦劳和你的坚忍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并且你也曾查验出那些自称为宗徒而实非宗徒的人，发现他们是撒谎的人，也知道你有坚忍，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而毫不厌倦。可是我有反对你的一条，就是你抛弃了你起初的爱德，所以你该回想你是从哪里跌下的，你该悔改，行先前所行的事。若你不悔改，我就要淋雨你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不过你有一条，就是你恼恨了尼科劳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恼恨的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。胜利的，我要把天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实赐给他吃。你给斯米纳教会的天使写，那身为原始和终末，曾死过而复生的，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，其实你是富足的，也知道你由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受的诽谤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旦的会众。不要怕你要受的苦，看，魔鬼要把你们中的一些人投在监里，叫你们受试探，你们要遭受困难十天之久，你应当忠信至死，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。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。你给培尔加摩教会的天使写，那持有双刃利剑的这样说：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，在那里有撒旦的宝座。当我忠信的见证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即在撒旦居住的地方被杀的时日，你仍坚持了我的名字，从未否认对我的信仰。可是我有反对你的几条，就是在你们那里你容忍了一些坚持巴郎教训的人。巴郎曾教巴拉克在以色列子民前安放了绊脚石，叫他们吃祭肉，行邪淫。同样，你也容忍了一些坚持尼科劳党人教训的人，所以你应当悔改，不然我就要迅速淋雨你，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。胜利的，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，也要赐给他一块刻有新名号的白石。除领受的人外，谁也不认得这名号。你给提亚提拉教会的天使写，那位眼睛有如火焰，双脚有如光铜的天主子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作为，你的爱德、信德、服务和坚忍，也知道你末后的作为比先前的更多。可是我有反对你的一条，就是你曾容许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伊泽贝尔教训我的仆人，并引诱他们行 邪淫，吃忌肉。我原给了他悔改的时间，可是他不肯悔改自己的淫行。看，我要把他投在病床上，并且把那些与他行邪淫的人，若他们对他的恶行不予以悔改，也投到重大的困苦中，并将他的子女置于死地。这样，各教会都知道我是洞察人心和肺腑的主，并且我要按照你们的行为报答你们每一个人。至于你们其余的提亚提那人，凡不随从这种教训，不认识那所谓撒旦奥义的人，我对你们说，我不再把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。可是你们应该坚持已有的，直到我来，胜利的，并且到最末坚守我事业的人，我必赐给他治理万民的权柄。他将用铁杖管辖他们，有如打碎瓦器，正如我由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还要赐给他那颗晨星，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。